It's 2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发现连接世界的入口。Interesting story today. 发现英语学习的秘密。 Hello, everyone, 大家好。 十年英语教学，专业中外团队，听说读写练，全方位课程设计，经典口语，地道发音，最简语法，听力阅读。英语 PK 台，有趣的免费英语课，带你精雕细刻学英语。 第三个连读技巧叫 omission， 为每一个学英语的你打造的专属课堂。北京外语广播 FM 92.3，周一到周日5-2点晚10点，微信公众号英语 PK 台，每日课堂文本推送，全国听友直播互动，海量学习干货免费下载。 Welcome and enjoy the show。 攻克语言，连接世界， 学英语靠自己。这里有良师，这里有益友，与懒惰分道扬镳，与学习相濡以沫。 Practice makes perfect.Let's go! 英语 PK 台一起学起来，朋友们下午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 FM 92.3正在播出的轻松学英语英语 PK 台，我是主持人晶晶，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英语动画趣配音。 It's showtime! 欢迎我们的嘉宾 David 老师。 Hello, I'm David. Well, it's raining cats and dogs again. 下雨没关系 啊，今天我们主要是在室内进行戏精课堂的学习和表演。 戏精课堂。 对，三月份我们的马达加斯加呢第七课讲完了啊，不知道大家是不是有在课下进行练习呢？上次的那个互相送礼物是吧？ 嗯、The present's great, really. 对，这段话大家练的究竟熟不熟呢？老规矩，今天我们回到趣配音课堂上来以后，马上第一件事情就是要进行 showtime、 yeah. 课堂展示。今天很多新同学第一次啊披上了戏精的外套、开始了进行他们的开始了他们的趣配音的这个展现之旅，可以这么说。 Okay, big show's about to start. 有同学一上来就说要怎么能够加上参加我们这课堂互动呢？简单，你得加上晶晶老师的个人微信 going for gold 2018，哎，然后你才能够有机会参加我们的课堂互动啊。好了，上次情景还记得吗？老师给我们先走一遍呗。 走一遍哈。 哎 ，OK， no no， the press is great， really， it's just that another year's come and gone， I'm still doing the same old thing， stand over here， trot over there， eat some grass， we're back over here。I see your problem. Maybe I should go to law school. You just need to break out that boring routine. How? Throw off the old act. Get out there. Who knows what you're going to do? Make it up as you go along. At limb. Improvise. On the fly. Boom, boom, boom. Yes. 还记得吗？熟悉吗？好了，有请各位同学登场了。第一位，喋喋不休。 Surprise is great. Yeah, really. It's just that.Another year's come and gone, and I'm still doing the same old thing. Stand over here, trot over there, eat some grass, walk back over here. I see your problem. Maybe I should go to law school. 哎呀，这个厉害了！你看，我们的各位场内场外的评委已经开始点评了啊！评委们，你们不要迟到，开始，你们可以各自发挥了。来，有请我们的 David 老师。 好，我觉得好动人呐！啊，有我感觉我听完了以后，浑身有一种温暖啊，一种各种流动在身体内啊，大家去想吧，这感受就是这样。 所以说，这个同学的配音呢是非常声情并茂的。 是啊。啊， 还能够感染人和带动人， 没错，嗯， 好， 绝对， 继续加油哈，喋喋不休，情感很棒。第一位参加的Cynthia， No, the present's great, really. No, the present's great, really. It's just another year's come and gone. I'm still doing the same old thing. Stand over here, trot over there. Eat some grass, walk back over here. I see your problem. 哎，抑扬顿挫啊，掌握得很好。 嗯，也不错啊。我觉得整体上来说啊，都非常的好。当然，如果是在连读的地方，尤其是在细节 ，maybe I should go to law school 这样的地方抓住了就更好了。 对，你的这个连读越是连得快的地方，你越是要怎样，越是要清楚。 Yeah, should, should. Maybe I should go to law school. Maybe I should go to law school. 哎，不能不能这样的一并含混的过去。 对，是要快中求慢。 对，而且要 快。 对，并且还要清晰，好，要加强练习。Viola Liu, just need to break out of that boring routine. How? Throw out the old act. Get out there. Who knows what you're gonna do? Make this up as you go along. 好， 这就看出我们一个是呢要把节奏抓住啊，让句子有一种 coherence， 一种行云流水的感觉。这种行云流水的感觉需要什么呢？需要就是元辅音打通，每个字还要精确啊，听得要足够清晰才可以。 好啊，另外有些地方啊，你比如说 boring routine 啊，它都是 rr 的一个连读啊，就 boring routine， boring routine， 哎，你就不能断掉 boring routine。就这样，这也不能这样子。 对，这就是气息要贯通啊， 是吧？好，继续来，范范。 No, no, no. The present's great, real. It's just another year's come gone. I'm still doing the same old thing. Stand over here, trot over there, eat some grass, walk back over here. I see your problem. Maybe I should go law school. 哎，语音语调语音还不错啊。 对。 情感稍显 hold 住。 没错，对，放开一点，因为。马达加斯加这片子就是特放开，今天学的还要放开啊！你会发现，只要你放开了啊，你的感觉马上就不一样了。 对，所以啊，范范还要稍微的这个，这怎么说，绽放一下。 First, you need to open your mind, and then you open your mouth. 啊，第一点是要打开你的头脑， 对，思想。 第二步呢，就是要张开你的嘴。 对， 你看我们这个多么什么解放自我的一堂课呀、是吧？多么解放自我的节目啊！MXS. No, no, no. The present's great, really. It's just then. Another year's come and gone. Then Dumber's still doing the same old thing. Stand over here, trot over there. Eat some grass, walk back over here. I see your problem. 好。 首先我在听大家录音的时候，第一个感受就是特别用心，特别认真，这一点让老师印象深刻。然而这过程中我认为啊，就是说在你用心的基础上遇到的小问题都不是问题，希望这个同学能够坚持多在听力上下功夫，真能听到每一个细节，然后呢要把说放到第二位啊。关于怎么听，我觉得一句话听一百遍不为多，应该一句句的扒下来，把这个剧本啊， 哎，你要注意你的这个发音啊，要清楚啊，要清晰。那个舌头放在嘴的那个位置，它一定得是准确的。 对， 你不能左右摇摆，是不是？你比如说吧，就像跳舞一样啊，让你动肩，你就不能动胸。这意思是吧？你动舌头的时候，你就不能动唇齿。哎，所以你的这个就是单独动啊，就不要太多的联动，感觉你的口腔里有不少的联动的动作。 对，是的， 好，要干净利落哈，每个音都要发到位，然后进行练习。 对， 老莫 ，No no no， the present's great， really， it's just that another year's come and gone， and I'm still doing the same old thing， stand over here， trot over there， eat some grass， walk back over here， I see your problem， maybe I should go to law school， you just need to break out of that boring routine。 好，他很积极，他上周就把这发音发过来了。 真好。我觉得这个录音呢给人的感觉他是也是这个很有掌控的啊，也比较熟练啊。然而我们说在这个过程中一定要有快有慢，把节奏做出来。什么叫快，什么叫慢？慢是指在关键词的地方慢。快是指除了关键词以外的地方。其中怎么样呢？大多数是正常语速，其中连读失去爆破是速度最快的，所以它有三个速度档位啊，应该把速度档位分开，让人感觉到明显的有速度的不同。 好，每个同学啊，老师给出的意见都是不一样的，大家下来多练习。白天 You just need to break out of that boring routine. How? Throw out the air, get out there. Who knows what you're gonna do? Make it up as you go along. At the lap, improvise on the fly. Boom, boom, boom. 超快耶。 但这本身语速也确实是不慢啊，我觉得挺好。这个 如果说这个要进一步要提升的话呢，主要还是让人感觉到人在讲英语的时候和你的呼吸和它的节奏，整个你自己感觉很舒服的时候就是可以了。 嗯， 你觉得舒服吗？所以你要问自己你自己的呼吸感受啊，英语其实是整个过程是要有呼吸的感觉的。 对，是自己呢很舒服的说出来，但是呢又很快，不能感觉到压抑啊，不能感觉到说为求快而感觉到有点上气不接下气了。 节奏要自然。 对，慢慢的去找那个节奏和你的呼吸。 嗯， 啊，一定要是自己最适合的那种节奏和呼吸。 对， 有点甜。 No, the present great really, it's just another year's come and gone. I'm still doing the same old thing.Stand over here, try over there, eat some grass, walk by over here. It's your problem. Maybe I should go to law school. 好的，谢谢。发现今天男生挺多的。 是，对，而且对英语还都不错啊，都有功夫，都下过啊。这一听也是对英语很有感觉。 嗯， 就我们说语感好啊，语感好。只不过呢，电影剧本要求的是什么呀？第一步嘴张开，声音放出来。第二步元音饱满，辅音到位。然后第三步是关键词要准确。第四步停顿，第五步升降调，第六步节奏，第七步正确的情感，第八步其实还应该正确的表演，只不过我们现在不做不了而已啊。 哎，这段同学们听回放的时候务必啊慢放一下，拿笔记本记下来、 嗯、 老师说的这八点。 嗯，对，这就是你训练的时候要注意的点啊。 好，再来啊，智华塔妞。 No, the present's great, really. It's just that another year's come and gone, and I'm still doing the same old thing.Stand over here, tread over there, eat some grass, walk back over here. I see your problem. Maybe I should go to law school. 哎，他听上去是有一定的啊，进行学习过连读的基础的。 对，是，需要注意的是，还是要把吐字做清楚。有些字要读满，有些字读完以后呢，是要收回来的。The present's great, really.你会感觉一个单词像弹出去的一个什么呀，一只手一样，你可以收得回来，这个感觉就是对的。 嗯、 啊、所以音怎么收，靠辅音来收。啊、 这个电影剧本的这种配音啊，非常考验大家的什么呀，基本功啊。 嗯， 你这个基本功要是练好了，你跟着我们的课堂比如说练过两年了，你练这种快片段的时候、嗯、你就能够 hold 住的比较好。 其实没有难的啊，只要你听这个节目就没有难的东西啊。 基本功很重要，你看你基本功，你每一个小音你发对了，发饱满了，当你念长句子的时候就比较顺，是吧？不然的话你就很容易就这科那科，注意到这儿就注意不到那儿，顾此失彼。 对， 好，再来啊，我们的 Tippy。 No, the present's great, really. It's just that another year's come and gone, and I'm still doing the same old thing.Stand over here, try over there, eat some grass, walk back over here. I see your problem. Maybe I should go to law school. 哎 ,Tippy 是第一次参加啊、 嗯、 但是感觉呢像在读这个剧本。 是，嗯。这个剧本啊，其实呢它就是我们说跟现实生活比较起来它是有一定距离的，但是它必定源自现实生活，所以语言表达当中呢不能有读课文的感觉。啊，要尽可能的让自己融入到场景当中去，就是说的倒数第二项情感。 嗯，好，加强你的情感。好，最后我们再来听两位这个，平时都来喜欢压轴的同学哈，来 D1CH。 No, the present's great, real. It's just that another year's come and gone, and I'm still doing the same old thing. Stand over here, over there, eat some grass, walk back over here. I see your problem.Maybe I should go to law school. 嗯， 好，这是他。再听小白英子。 No. The present's great, really. It's just that another year's come and gone, and I'm still doing the same old thing. Stand over here, trot over there, eat some grass, walk back over here. I see your problem. Maybe you should go to law school. You just need to break out that boring routine. 好，两位比较表现好的同学，咱们要多向他们学习。 没错，嗯，这个精确。而且优雅，嗯，非常的舒服。 好，好，今天交作业的同学挺多的。好，我们暂且选出这些位，因为有的很多是第一次参加的，给新同学一些机会啊。 哦、好的， 大家都踊跃参与，不要害怕，反正没人知道你是谁。 嗯、 继续来练习。好，今天我们第八个片段相当精彩，今天这个简直是声情并茂。马达加斯加里那个神奇可爱的企鹅帮，大家有印象吧？今儿个我们要再次请出他们，老大 Kowalski、Rico 和那个 Private 是吧？ 对， 他们寻求刺激，渴望探险，在动物园里是寝食难安啊，完全无法适应这里的枯燥的生活。所以一场越狱呢是在所难免。在遇到企鹅帮之前，我们的主人公 Marty 是一只什么样的斑马呀？不满现状，渴望出去野外看看。 I wish I could go to the wild. The wild. 可是呢，他一直啊没行动。 嗯， 直到他遇见这群来自南极的小伙伴，有组织有计划的进行越狱行动，并且带着极强的信念，一心要回到广阔的遥远大陆，不屈不挠的和命运抗争的时候，这个时候 Marty 心中的火花唰一下子就点燃了， 唰一下子是吧？ 唰一下子就点燃了， 哎呀， 是吧？所以今天这个情景就是他看见企鹅们在干嘛 ？Dig a hole。 挖地洞，有组织有计划的挖地洞，偶然被撞破了，所以他们就有了一番谈话。好，今天的情景呢，咱们一起听听看。 You, quadruped, sprechen Sie English? I sprechen. What continent is this? Manhattan. Hoover Dam. Still in New York. Abort! Dive, dive, dive! Hey, you in the top! Wait a minute! What are you guys doing? We're digging to Antarctica. And Hootica? Can you keep a secret, my monochromatic friend? Do you ever see any penguins running free around New York City? Of course not. We don't belong here. It's just not natural. This is all some kind of whacked out conspiracy. We're going to the wide open spaces of Antarctica. To the wild. The wild?You can actually go there? Sounds great. 没说错吧？今天的有挑战吧？前部分都是小短句子，但是声情并茂，不同的个性人物。David 老师，今儿准备好了，要发挥发挥啊！ 发挥一下是吧？好， 发挥一下啊！ 好好好 ，Skipper 首先要说话了啊！他是企鹅们的头头，勇敢而机智，理性有责任感，沉静沉着的领导者，颇具。什么才能啊，同时比较强势。他呢看见了这个有个家伙在盯着他们，他就上去说了这么一句话，他说 You quadruped， 后面这个词儿我们不认识 啊、哦、这个对 Sprechen Sie English， 这是德语吧？ 对对对对，德语。对，我们看这句啊，其实主人公呢，我们都是主人公，这里面啊 You quadruped Sprechen Sie English， 这个其实我们说哈，在这个电影当中经常会出现各种语种的相互穿插，有的时候这穿插的就是很搞笑啊。所以今天我们学这段呢就有这个成分，估计呀、啊、导演啊编剧就考虑到这一点，就希望什么呢，大家玩一玩各种语言啊。这里面呢我们看 you 关键词 quadruped 四只腿的动物啊，关键词 sprechen the English sprechen德语当中的 speak， 那它的这个语文法是 speak you English， 相当于 do you speak English 啊 ，Z 相当是 you 啊，也代表您啊 ，English， 当然这里它读的是 English， 真正德语不读成 English， 读 English，Sprechen Sie English 应该这是对的，所以呢，它前两个单词用德语，后一个单词用英语哈、啊，这个是比较奇怪的、啊。 这企鹅还会说德语哈、 啊？对。其实他们都是假装有文化，这个一会儿你就发现他们特别没文化， 并没有文化、 对，那么这个停顿呢也很明显 You quadruped Sprechen Sie English， 他说话的时候语气有些强硬，虽然说声音不是特别大，但是给人的感觉还是压制性的 quadruped， 而且这个称呼实在是让人无法接受，什么意思呢？四条腿，然后呢一会儿又叫人家黑白条的，就是不知道对方到底叫什么。所以动物名称对于他来说是没有概念的。 这个老大呀啊，是既有老大的气场啊，又特别萌。 特别萌就是一文盲其实啊。Sprechen Sie English？ 啊，你讲英语吗？用德语问人家 讲 英 语 吗？ 讲英语吗？你啊，四条腿的动物，你说英语吗？你会说吗？就是 这 么一句话、 这个、很奇怪啊，这非常奇怪， 很逗啊，就很有这种错位感 啊。用德文问人家，其实让我们想起了曾经这个大学经常闹的那种笑话，女生对男生讲"爱西德鲁"，用日语讲"我爱你"， 男生懵了，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干脆来一句 I still love too。 反正大家就是混搭着了哈。 爱是的路，就是那个德语的，不是日语的，我爱你，对吧？ 对对， 然后就是 爱是的路 too， 我也爱你。 还有那个 I love you too， 私は好きです、也是 私は私が好きですね、是我喜欢你哈、 所以说这里呢，这个德语是我们今天第一句要学的哈、我们来听听他们是怎么说的。 You quadruped sprechen Sie English? I sprechen You quadrupedQuadruped. Quadruped. Sprechen Sie English? Sprechen Sie. Sprechen Sie English? Sprechen Sie English?、 Sprechen Sie. 我们来学一下。Sprechen Sie. Sprechen Sie English?、其实呢这个、Sprechen Sie. Sprechen Sie Deutsch? 你讲德语吗？这靠点谱啊，用德语问德语。是呀啊。那么这句话呢要注意的就是什么呢，注意它的语气强硬，但是声音并不高啊。You, quadruped, speaking the English? 我觉得他们很低调啊，很低调、low profile, 但是非常的这种非常厉害非常凶悍的感觉。 那当然，那这做大事的，想想、最后劫持货轮开往南极，那是是吧，那是一般人干的事儿吗？ 确实、 特种兵团队 没错 啊。 Marty 是怎么说的呢？ I speaking, 他也冒出一句德语， 而他还更狠，他去主语用英语啊，谓语直接用了一德语 I sprechen。 我说呀，我会呀， 我会呀。其实主语不应该这么讲，主语应该是 Ich sprechen， 也可以 Ich sprechen 啊，我讲德语啊、这个谓语部分呢是这样，它的谓语一般情况下我们说也要分这个性数格的变化，所以德语比英语难学就在于名词有阴性阳性和中性三个性，格数要分一格二格三格和四格，这一下子哎，做一个矩阵的话大家立马就明白了，这个事儿肯定比英语复杂。大有大概110多个可变形的谓语动词，连德国人有的时候也是玩不清楚， 所以咱好好学好英语， 好好学好英语 来请老师把这两句话呢来给我们走一遍。 好的。 You quadruped speak the English? I spoken。 再来一遍。 You quadruped speak the EnglishI spoken。 好，这两句要是大家觉得掌握不好的话没关系，反正你教、教这个提交配音的时候你可以学学，说一说你自己能驾驭的， 其实不难，说着玩吧，当玩着去学、 好，这个时候呢啊 Marty 就说我会呀。好了、Skipper 老大呢就继续说 What continent is this? Continent 就是大陆啊，因为也来自南极的企鹅、他们的生活的一个基地呢、就是大陆上。 对，其实会就是听明白呢你会觉得特别好玩啊，一会儿大家好好感受这里面的乐趣。 好，听一下。 What continent is this? Manhattan Hoover Dam Still in New York Abort Dive Dive Dive。 这四句我们放在一起它是一个对话、 对。 What continent is this? 好，关键词很简单， Continent。 What continent is this? 这是什么大陆？所以对于企鹅来说 Penguin 它感觉就是这个以州作为概念，而对于我们人类来说是以国家作为概念啊，甚至有时候我们以街道啊，这是什么路啊，没有人随便问州啊，这个是一个就是它设置的一个搞笑场景、What continent is this? 我们在哪个州啊，有的时候这个人懵了，哎，今年是几几年来着呢啊，其实是一个道理，好吧，这是作者设计的一种这种娱乐环节，希望大家能感受到啊。那么正常我们有类似的很多表达法，比如说 What month is this? 这个月是什么月，对不对啊 ？What day is today? 都是类似的意思啊。回答更狠啊 ，Manhattan， 曼哈顿。 喂，曼哈顿，这个曼哈顿好像不是一个州，然后对方问的是一个州，对吧？哎，他来了一个区啊，华盛顿特区。啊 ，Washington D.C. 啊 ，Manhattan。而对于对方来说呢，哎，所答非所问，又是一个幽默点啊。Hoover Dam 这个脏话它都会受控制的，比如说我们常说的 shit 这样的脏话，一般现在老外说话也很注意，他怎么办？他把它变成什么呀？谐音啊 ，sheet s h e e t， 这样的话呢就不会招致对方 很剧烈的反感。这 what the 什么呢？比如说 F 开头读 what the H 开头，哎，调整一下就给人感觉温和很多，也提升了我们的社交能力和我们的这种社交娱乐性。 那您说他这个 Hoover Dam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 他其实是在骂脏话， 对，是这意思。 但是呢，正好又跟这个 Hoover Dam 谐音， 对。其实就跟我那啥是一个道理，科开头的，对吧？所以大家其实都是在影视剧当中，现在都不断的在优化我们的语言表达，让我们很多的语言表达温和一些，不至于产生语言暴力啊，这是非常好的 啊。就是骂了一句说，哼，还在纽约呢。 对，其实它等于 what the？ 对， 哎，后面不说，不要说，就是要不说，因为你要一说了就没意思了， 没意思啊，就得说一个 what the？ 哎， 这感觉很好，意犹未尽，对吧？ 是， 后面自己去想 啊。同时又跟那个胡佛水坝呢，又是一种谐音， 对 啊， 哎，这就是这意思，是什么你自己想啊 ？We're still in New York。 哎，因为英文中经常说 damn 啊 ，damn 也是一个不好的，就是说一个比较发泄的一种词语。 对，带上个字母 n 啊，它加个字母 n 就完整了。 但是它这里正好又谐音了一个 Hoover Dam。 对，是的。 但是这个语气呢，还得是啊，我们再听一听看他这个语气是怎么说出这句话的。 What continent is this? Manhattan. Hoover Dam. Still in New York. Abort. Dive. Dive. Dive. 他说的是 Hoover Dam， Dam 说的很重。 是的，注意后面的关键词和连读 ：New York， New York， We still in New York， We're are 弱读 ，We're still in New York， Still in 注意连读 ，We still in New York 啊，我们还在纽约呀。 哎，要注意这个 We are 是 We're still in， Still in， Still in New York， in 的连读 ，In New York， New York， 对 ，New York。 对，所以呢，这样我们把几句连起来找一下感觉，好不好？ 前面那个 continent is this 也有这个问题啊，对吧 ？What continent is this? Continent T 失去爆破 is this？ 嗯，哦，对，这句也很好 ，aboard。对，就是行动终止啊，行动终止就是取消本次活动啊，撤。这时候撤这个单词呢，就是它在这里，因为说白了，对于企鹅来说，它。没有撤的概念，它只有下水的概念，所以叫 dive dive dive， 下水下水下水， 下潜下潜， 对， 下潜， 对， 意思就是说 跳跳跳， 就是进入水中，进入水中， 就是我们常说的 go go go 啊，哎呀，好多有企鹅特色的词语啊， 嗯， 我们把连读走一遍啊， 对，是的 ，What continent is this? What continent is this? Manhattan, Manhattan. 这里有一个停顿啊，有一个这个稍微有一点喉音停顿 ，Manhattan，Manhattan 不是 Manhattan， 是 Manhattan， 对。 然后 Hoover Dam，Hoover Dam，We're still in New York，We're still in New York，Aboard，Aboard，Dive，Dive，Dive，Dive，Dive，Dive。这句就这四句就很有情感了。 嗯， 再听听。 对，必须是这种感觉。 Manhattan。 Hoover Dam, still in New York. Abort! Dive, dive, dive! 哎呦，很难说是 Skipper 是连说这么多话啊， 嗯， 挺少的，通常都是寡言少语的发号施令。 对，而且 Skipper 和这个 Marty 之间的对话也很罕见，其实整个片子里他们的对话只要有都很精彩。 是的， 嗯， 好，老师来走一遍吧。 嗯，好的。You, quadruped, speaking the English? I speaking. What continent is this?Manhattan, Hoover Dam. We're still in New York. Aboard, dive, dive, dive. 哎，这个邓伟老师很有老大的感觉啊，李校长，李校长可以啊，李校长。邓伟老师因为自己也是校长，是一个 principal。对，所以说看是不是有老大当家做主的风范呢？ 这里面呢，我们还是这段是谁配的？是 Tom McGrath， 也是本片的导演。啊，他这人就特别有范儿，我觉得这里面的就像他特别多才多艺，经常是给军官配，还不光战争场景啊，这种配音确实是需要声音变化性特别好，他也是一个我觉得是很艺术范儿的一个人， 嗯 嗯， 有那种官气啊， 对，他是要那个他要对语言进行艺术化装修的， 艺术化装修， 对，真的是用他的话叫 articulize， 对每个字。 进行艺术化装修。 Articulize、 嗯、every single word we say。 这几句话都是短句子。 嗯， 这个介绍给大家吧，特别好。好， 确实。 接下来看 Marty 就开始说了。他们不是就一下所有的人本来四只企鹅吧头都露在外面、 嗯、 露在这个坑的外面、 嗯、 这么一说以后 dive 突然间所有的头都不见了就剩一个坑了 Marty 赶紧就招呼他们说 Hey you in the tux wait a minute 这句话也很逗 you in the tux in 是穿 tux 是我们燕尾服的那个缩写 对 tux 哎，穿燕尾服的家伙等一会儿 Hey, you in the tux. Wait a minute. 其实又是一文盲啊，等于说不知道对自己和对方都是谁，属于是那种、哎、 彼此都没见过，这都是不同的物种、 嗯， 谁知你是斑马，我是企鹅呢？虽然咱都是黑白条的， 对，黑白条的， 咱都是黑白家族的。他就说，哎，穿燕尾服的家伙，前面说四只脚的家伙， 嗯， 后边说穿燕尾服的家伙，等一下哈、啊、，What are you guys doing? 嗯、 这句话对我们老听众来说不是连读的问题了 What are you guys doing? 是语调的问题 哎，它什么调调呢、 嗯、 我们来听听看 Hey, you in the tux Wait a minute What are you guys doing? We're digging to Antarctica 干脆利落的耳光声啪一声打过去 特别可爱 暴露了行踪 对 Hey, you in the tux Wait a minute 啊，那 wait a minute 停一下啊You in the tux 啊，就是穿燕尾服。其实啊，原表达大家能感觉到，就是急的时候还是蛮快的，简单的。我们说买东西，真的不知道该怎么买的时候 ，the red one, the blue one, that one and this one. No, no, no, left, right. 其实真的是可以，但是这种表达当中给一种感觉就是什么，要高效就可以了。这点我觉得。国内外都一样， 嗯， 大家完全在英语表达当中，既然学了，就可以大胆去使用。不知道人名字也不要紧呢。You in the tux， 穿燕尾服的。You in the shirt， You in the T-shirt， 对吧？但是不要加 you 啊、 哦、 ，you 不好啊 ，hey 也不好，这些词都不是社交当中用起来舒服的词，让人听起来，哎，哎。说你呢 有点不礼貌 这感觉就不爽 有点生硬、啊、 不好、 哎、 啊，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另外就是电影当中学我们说它也电影像一只鸡一样对吧你说鸡翅尖你也吃吗鸡爪子你也吃吗鸡屁股你也吃吗有些东西要掐掉不能什么都吃这些东西带有淋巴的这些有排毒的位置的东西是不要吃的多吃鸡翅根啊，多吃鸡大腿吃鸡胸脯这些都是可以吃的而在我们学习当中我们已经把我们认为有价值的东西告诉你了也把没价值的告诉你了可别什么都学现在这个不管学生还是这个就成人学的时候都发现好的可能不一定都学明白了坏的一学就会这可要特别注意这个在国内没事真出去要是这么去讲英语的时候 Hey you speak English 这个会让人感觉很反感还给自己带来了麻烦啊！所以原表达一定要注意什么呢要注意礼貌和文化 对,、嗯、 对 外国人很讲究 respect 对 要尊重他人 嗯，也有可能对方给你指路指的都不一定是哪里啊，会很麻烦 所以你这个 you in the tux 这就是一个固定语境的表达 对 你不能学对方说 you 怎么怎么样不行 对,、 啊、 对什么 you quadruped you in the tux 都 you 开头这可不行毕竟咱不是人家的长官啊。What are you guys doing? 嗯，那这个呢，就是中音向后移，黑人讲英语的特点啊。给他的配音的是 Chris Rock， 他本身也是个黑人啊，他的声音特点就这样。What are you guys doing? 嗯， 好，他就问他说：“你们这些家伙到底在干什么呀？”其中呢，我们那个 Little Penguin 是谁呀？应该是个不懂事儿的那个吧？ 对， 是 Private 吧？可能是 不是 Private 就是 Rico。没什么别人、oh, 对就这俩人极有可能 We are digging to Antarctica 对但他很萌他说 We're digging to Antarctica 我们在挖洞去南极哦 啊，一定要特别可爱啊！我觉得女生要配这个也会非常好 We are digging to Antarctica 对、 嗯、这种就是属于 随地泄密的这种、 嗯、 哈 对 然后啪一声响亮的耳光 就 抽过去了 他属于是那种 Golden Retriever 的性格特点就是金毛犬、啊、 金毛犬 四处就是到了你家以后属于是贼来了 打着手电帮人家把东西搬走，最后跟人家走了。这种 是这种啊、 嗯、 比较天真啊，比较萌，这种 比较萌， 也没有什么城府， 没城府、 啊、问你去哪儿你就说啊，我们挖洞去南极，你能把这越狱计划随便告诉人吗？ 嗯， 是吧。 我们说就是这里面不同情景之下呢，情感带来的发音的变化大家可以多玩一玩。比如说 We're digging to Antarctica 啊，对，那我觉得这样的话其实可以啊啊，女生没事跟人说话的时候，这样一点让人感觉你好可爱啊，你真的就是对吧？有文化的，可爱的，对吧？这个使用者。 哎，这位老师说到这儿的时候，眼睛都笑成一条缝了。 嗯、是 一种对一种萌萌的啊、 嗯， 来听一听他怎么说的。 Hey, you in the top? Wait a minute. What are you guys doing? We're digging to Antarctica. 被抽一嘴巴、嗯、 We're digging to Antarctica We're digging to Antarctica We're digging to Antarctica We're digging to Antarctica、 嗯、 前面还是蛮激烈的啊。 是 Marty 说 Hey You in the talks Wait a minute 对，到后面这儿其实后面更精彩啊。嗯， 后边更精彩， 当然这非常有意思。其实电影剧本是这样，越学难的东西越有意思。对， 有些二哈蠢萌感，同学们都说了。好，前面这个啊 ，Hey you in the tux, wait a minute， 你看这些都是我们以前这个 Henry 老师的课上我们学过的这些连读啊、 嗯， 大家都应该有基础了。What are you guys doing? What are you guys doing? 哎，他有没有说他有没有连读？我们再听一下。 Hey you in the tux, wait a minute, what are you guys doing? We're digging to Antarctica. 哦，他是强调了。What are you guys doing? 对 ,What are you guys doing? 嗯，他拆分了、 嗯、 拆分开了。What are you guys doing? 嗯 ,We're digging to Antarctica. 对， 好， 下面我们看挺好玩的回应的时候装傻。啊，不是也不是装傻，是很困惑其实、啊。 他其实也不知道什么、嗯、什么卡之类的。 对。And,胡迪卡 ，and 胡迪卡， 这个大家都想象不到，会让人有这么样讲英语，对吧？哎，这个我说，其实英语本身和汉语一样，都带有相当的创造性。最近有一个词儿，我也没怎么学到，我就会了。这个词儿叫“没毛病”， 没毛病， 都会，对吧？为什么呀？对，其实有时候很多词可以借用。你吃了吗？你吃什么？你吃谁？啊，所以说这里面就是人可能为了表达幽默感的时候，可以换位，移位，换场景的使用。 好，这里呢就说 ，And Hoodica， 南那谁州啊？南什么州啊？ 谁州啊？ 那谁呀、啊？谁州啊、 嗯、？And Hoodica，And Hoodica， 好，来听听看。 And Hoodica， Can you keep a secret, my monochromatic friend？ 好，这一句。稍微有点长哈，除了那个 and Hodica and Hodica， 对，我们看这句 ，Can you keep a secret, my monochromatic friend? Can you keep a secret? 你能保守一个秘密吗 ？My friend, my 什么 friend 呢 ？Monochromatic friend. Mono 是单一的， 对 ，chromatic chromatic friend 就是 色调，单一色调， 色调单一的， 其实就是指黑白条，一黑一白，单色。单一色 也是会形容啊。 对，合着刚才是四条曲 quadruped， 现在变成 monochromatic friend， 又换一个名字。 这位颜色单调黑白条的朋友，你能保守一个秘密吗？ 嗯，这说话也挺啰嗦的。其实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哈，对，我们看啊，这句话关键词 secret， monochromatic， monochromatic。啊，他这个这句话说的时候，就其实非常的有意思。我们注意这句话的这个。这个声调调和节奏，我们一起讲一下啊。Can you keep a secret, my monochromatic friend? 这里面注意，第一个是。